合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朋友们，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《越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来自于一些电影当中，让我们就跟着这些歌曲呢，一起去重温一下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电影。首先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《唐山大地震》当中，叫做《23秒32年》，是由歌手尚雯婕来演绎的。当时冯小刚导演选择尚雯婕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他觉得尚雯婕的声音是具有灵魂的，除了她独特的声音之外呢，她还拥有着真诚与细腻的这种情感，所以当时冯小刚就选择了尚雯婕来演唱这首歌。再加上词人梁芒这种催人肝肠寸断的好词，李健的金曲，也使得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感动和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，一起来听。 如果没那么长的夜，此刻怎会这么痛？23秒32年，上一生失眠，眼角有鱼尾的图案，时间压弯的躯干，23秒32年，月就没有缘。被风吹乱的蜡烛，顶着火焰流泪哭，灯外开启那一层土，就像经历没有手术，耳朵塞满了孤独，我听不见幸福。别再用冷漠对待麻木，我还有温度。如果没那么长的夜，此刻怎会这么痛？23秒32年，月就没有缘。被风吹乱的蜡烛，听着火焰就像经历没有麻醉的手术，耳朵塞满了孤独，

心颤抖，相信我无边的真心，千年等待有我承诺，无论经过多少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啊，来自于电影《夜宴》当中，是詹亮颖为电影演唱的一首插曲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他也用来表达自己对于伯乐湖南卫视的感谢之情。在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第二季录制的时候呢，他把这首歌作为自己的一个参演曲目。马上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演唱的这首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。